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寻寻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顺治皇帝归天，康熙执掌朝权，英王心怀不满，离京逃往建山。这四句话引出一部长篇评书《蓬莱剑侠》。在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清兵入关了，顺治皇帝呢就在北京登基了。顺治皇帝宴驾了，按照长幼为序，应该是康熙的哥哥傅昌、傅宝臣做皇帝。可是掌权的卑职瑞海还有朝中的八大朝臣都知道孝庄皇后不喜欢老二，喜欢老三玄烨，所以就都不给老二傅昌、傅宝臣说好话。说这傅昌啊，耳软心活，优柔寡断，他不是守业之主。孝庄呢就决定立玄烨为皇帝。玄烨是老三，而且出了天花了。康熙皇帝8岁登基，虽然说年幼，但是英明果断，杀了权臣鳌拜之后，平灭了三藩，文修武备，是国家大治。当然康熙皇帝对待哥哥傅昌、傅宝臣非常的尊敬，就传下旨意封傅昌为英王。这个英王傅昌一看康熙皇帝羽翼丰满，朝政巩固，他心中不甘呐，每天就在自己的府中唉声叹气。这天英王坐在书房正叹气呢，脚步声音响，英王一看，贴身的奴才王喜子进来了。王爷，您怎么每天老这么愁容满面的啊？嘿，王爷您不说呀，我喜子也知道您的心事。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呀？嘿，王爷，不就是因为朝廷废长立幼吗？把江山社稷给了康熙爷了吗？英王傅昌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大胆，你是不是朝中的耳目来探我内情了？嘿呦，这王喜子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王爷，我怎么会是朝廷的耳目啊？哎呀，傅昌一想也是，这个小喜子他是四川人，因为家中没有亲人了，父亲母亲全死了，他跑到北京混饭吃，冻饿在街头，差点死了，是我正巧路过把他带回府中，他伺候我好几年了，他连我这府门都没出去过，北京又没亲戚又没朋友，他怎么会是朝廷的耳目呢？喜子呀，你虽然知道本爵的心事，但是你年纪轻轻还是个孩子，也难替本王分忧啊。王爷，您这事我琢磨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要在北京啊，难以如愿。我想这北京全都是皇上的心腹，我给您出个主意， 您要在北京办出点对不起皇上的事儿，让皇上知道就坏了。您要打算背叛皇帝，王爷，我是知道您心里不痛快，跟您说您得离开北京。我有个舅舅在川北大竹岭上当寨主，姓孙，叫孙胜，人称紫面阎罗。嘿，他把式可好，他手下有2000多人呢。这大竹岭山势又险，王爷，您要是离开北京到了四川，让我舅舅帮着您，您就能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哎，如果混起来呢，您就能趁愿；混不起来呢，咱们就算拉倒。您看怎么样啊？不行啊，喜子呀，我们齐人是不得离京40里地。嘿，王爷，我既然给您想出头一步，我就全都给您想全了。您呐，可以抱病啊。皇上已经派御医来给您看病来了，等御医开了方子，您可千万别用。过了几天，您递个谢恩的折子，请皇上恩准到大钟寺去降香。您提前呢就把家中的金银细软全都收拾好了，接这机会离开北京，上川北找我舅舅去，那可就是龙入大海虎进深山了。王爷，您看这主意好不好？英王富昌富宝臣听着挺好，可是一想，福晋身怀禄甲，不宜颠沛呀。傅宝昌又一想，只要我能出了这口气，福晋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这样，英王富昌傅宝臣还真的抱病了。皇上知道之后，马上让太医院派人去给英王看病。太医院的御医来到英王府，给英王号了脉，开了方子，王爷呢也没用。然后呢就偷偷的雇了5辆大车，这大车呢是走长道的长脚大车，把家中的金银细软全都藏好了。过了几天呢，往朝中写折本谢恩，说自己病体痊愈了，打算呢到大钟寺去降香，请皇上恩准。康熙皇帝也没多想就批准了，一家人全都准备好了，由小喜子带路，英王带着福晋还有女儿上了车，装好了东西，出了西直门，过了卢沟桥，按照关站就下来了，进了潼关了，入了三秦地界了，英王这才放下心来。等这大车走到了陕西南部快入川了，英王坐在车上一看，旷野荒郊啊，孤零零只有一座破庙。突然间就听苍凉凉凉凉凉凉凉一棒铜锣响，唰的一下又打这庙中冲出几十个喽啰兵，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手拿利刃，为首的是个大汉，肚大腰圆，面目狰狞，一脸的花白圈的旋。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这个王爷跟福晋还有郡主还娘哪见过这个阵势，吓得都哆嗦呀。小喜子一瞧，王爷您别害怕，这绿林当中的规矩我还懂点，说着噌的一下，喜子就跳下车来了，走到这大汉面前一抱拳，何子辛苦，我们是病癫子，陆林中我可有朋友。哦，你小子认为你有朋友我就能听你的吗？嘿，陆林中的朋友得照顾啊。好吧，那你就说说你认识哪位陆林中的好敌。我告诉你，大竹岭紫面阎罗孙胜你认识不认识啊？认识啊，那是我舅舅。嘿，他是你亲舅舅。是啊，好小子，哇，这个大汉一伸手就把刀拉出来了，举 直起到底恶狠狠地对着小喜子这刀就下来了。那么小喜子为什么不躲呀？他是个孩子，他就愣了，就这一愣神，给大汉刀下去，小喜子头失两分就死了，扑通一下，小喜子失身倒地，亡命可及了。蹭的一下由打车上窜下来，用手指着这大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呀？ 你太不通情理了，他还是个孩子，你为什么杀他呀？嘿嘿，你想明白吗？我可告诉你，我是山大王，姓单，叫单成，人称花面虎。告诉你，他舅舅孙胜抢了我大竹岭，自立为王。嘿，我跟着亲娘舅有夺山之仇，明白了吗？嘿，来，给我抢！他一声吩咐，这会儿喽啰兵往上刷的一围，就把福晋跟郡主轰下车来了，五辆大车上的东西一扫而光。这大汉带着喽啰兵把这东西全都带走了。这赶大车的老板要缴钱呐，英王急得没有办法，让福晋把头饰摘下来送给了车前，五辆长脚大车也走了。这一下可把英王傅宝琛给难住了，小喜子死了，谁给带路去找孙生啊？英王带着女儿用手刨了坑，把小喜的尸身埋了，后退无路了，只能投奔孙胜啊。英王把娘俩的首饰卖了，打听好了方向，爷仨爬山越岭，好容易走到了离大竹岭20里地的地方，有个小镇的。英王摸了摸就剩下几个钱了，得了，住店吧。住的一个小店里，第二天早上还了店账，英王的就问这伙计，伙计啊，请问你这离大竹岭还有多远呢？啊，可以，不足20里地了，这回您放心的走吧，没人劫您，万无一失了。怎么没人劫了？嘿，可以，去年咱们这大竹岭还有个山大王叫孙胜呢，他们打家劫舍，断道劫财，杀人害命，那真是无恶不作呀。我们当地的绅商就呈请成都府，巡抚大人就派了火枪营四面包围，就把这些贼全都打死了，活擒的孙胜押往成都府枭首示众了。跟您说，这位山大王的人头挂在鼓楼前挂了三天呐，大竹岭用火给烧了，现在可平安无事了，您呢就放心的过吧。英王傅宝琛一听，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将军断缆崩舟、这才真是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叫天天不雨，叫地地不应了。英王心说我身临绝境了。英王眼望北京，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那伙计多聪明啊，伙计一看就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困到这儿了。可以，我听您口音是北京人吧，您是不是遇见难处了？从北京出来做买卖，我的金银财物全都让匪人给劫走了。得嘞，可以，我们当地人呢得给您出好主意。跟您说，离此不远有个段家庄，是咱们四川省老少皆知的好地方。嘿，那段家庄住个大财主，这位财主姓段，名登，字洪亮，文武全才，人称神枪镇八汪。段庄主挥金四处，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得嘞，您去求求段庄主，段庄主肯定得接近您。王爷想，没有办法，只能听伙计的，投奔段家庄吧。 问清楚方向，一家三口离开店房就奔了段家庄了。身上是分文皆无，天是越来越冷，福晋又要临盆了，怎么活呀？爷儿仨沿门乞讨，饥寒交迫，到了腊月三十了，天也快黑了。这福晋的肚腹一阵一阵疼痛，看来要分娩了。英王搀着福晋，拉着女儿走到了一个大户人家的门洞，这福晋一下就蹲这儿了，我走不了了，也该着。这个大户人家正是段家庄的庄主段登段洪亮的家。这个段洪亮的父亲叫段云台，人称八卦神枪赛燕超，您听过《隋唐演义》吧？罗艺罗燕超这枪法高了，他叫赛燕超，您说这人得有多大的本事？段云台文武全才，那是一位成了名的人间剑客。连自己的独生子段登，他一共收了四个徒弟，大徒弟姓盛名誉字陶然，二徒弟白鹤居士姓赵叫赵立，段洪亮行三，四徒弟呢是神刀手黄志。段老剑客就把文武两科的技艺全都传给了盛玉跟二徒弟赵立，因为这两个人的资质太好了，老爷子喜欢这俩徒弟。段云台呢是当地的大财主富邸王侯，他就把女儿呢许配给大弟子盛玉了。盛玉跟赵立也是当地的大财主，后来段云台死了，赵立也故去了，留下两个儿子赵桓赵胜。三爷段洪亮万贯家资，可有一样，家里边就缺少个有文化的人做帮手。这年腊月三十过大年了，虽然说天寒地冻，可是这么大的财主家，那一到过年是灯火齐明，男女仆妇跑前跑后，喜气洋洋。三爷段登段洪亮正在前厅喝茶呢，下人走进来了。袁老爷，门洞这来了一位走道的，带着媳妇跟他闺女，他妻子身怀六甲，将要临盆了，非要借咱们大门洞生孩子，苦苦的哀求，请袁老爷您示下。段洪亮一听，赶紧来到大门洞一看，果然有一位客人，康熙皇上的哥哥英王富昌富宝臣，但是段登他不认识。就瞧这个人四十多岁，燕尾黑胡须，衣衫褴褛，身无长物，这个小姑娘才十来岁呀，面有茶色，看起来这孩子身体不好啊。再一瞧这位妇人四十岁开外，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长得十分美貌，衣衫不整了，肚大成形，紧皱双眉，坐在地上痛苦万分。哎，三爷段登叹了一口气，英王过来赶紧抱拳作揖，但是英王不能说出实话来呀。小可张人拜见阁下，内子就要分娩了，只此天寒地冷，小可举目无亲，恳求庄主垂怜。朋友，但在登徒者都是命薄人呐。来呀，快去告诉三奶奶，派人烧炕预备接生之物，给他们母子预备饭，请稳婆收生。吃。家人进去了，时间不大，出来十几个婆子搀扶着福晋，带着小郡主就到了内宅给安置好了。段洪亮冲着英王傅宝臣一抱拳，朋友请到客厅谈话吧。英王叹了一口气啊，感谢庄主救我于危难之中，大恩不言谢，只有五中铭记吧。哎呦，朋友不要客气，举手投足之劳，请。两个人呢就来到府中客厅落座了。 段洪亮一瞧，这个人虽然这么穷，都要了饭了，但是举止大方，谈吐不俗，一点也不寒酸。接人待物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受过很深的教育。段登就问：“朋友啊，听你的口音，可不是我们本地人呐。”“是啊，小可乃北京人士啊。”“北京？北京离此千里迢迢，关山相阻，您为什么来到四川呢？”庄主要问，在下是行商，久走四川，贩卖蜀锦药材，没想到这次带着妻女来蜀，半路之上遇见强盗了，将我的财物本钱抢劫一空，妻子即将临产，幸遇庄主红师恻隐啊。哦，那么朋友家中还有何人呢？”“已无亲故了，回京也是没办法生活呀。”段三爷一瞧这个人有气无力的，就知道他是饿的，来呀，准备酒饭。时间不大，酒饭摆上了，英王坐着吃饭，段登一瞧这个人非常有规矩有礼貌。就在这时候，婆子进来了，轻轻地跟段三爷说：“生了，他的媳妇儿生了个女儿，哦，赶紧伺候去吧。”婆子出去了，段三爷就跟英王傅宝臣说：“张兄，恭喜您呐，您得了一位千金，母女非常平安。”英王很高兴。等英王吃完饭之后，段洪亮就叫婆子带着英王到产房看望他的妻女。英王一看妻子也很好，女儿也很好，然后有人照顾着休息。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张仁也就是英王富昌赶紧面见段登，磕头拜谢。段洪亮把英王搀起来了：“张兄啊，不要客气，请坐吧。”两个人喝茶谈心，段洪亮挺喜欢英王富昌：“张兄啊，你回北京也无处投奔了，我家里的有不少的买卖正需要人，成都剑阁都有我的生意，可是啊，这买卖太多了，就缺写账的，干脆呀，你就在我这儿住下来，管管账目，不知张兄意下如何？”庄主爷栽培，在下乐意。等福晋跟他的女儿过了满月之后呢，段洪亮就准备好了马匹，带着十几个家人跟着英王骑着马去视察各处的买卖。最近的最小的店先去吧。等英王到了店中一看，这账的乐呀，嘿，这账本上画着七个圈，当中这样的一根棍儿。英王就问呢：“你这账上边写的是什么呀？”“是一串糖葫芦吗？”“哎呦，这管账的也乐了，我不认识字啊，跟您说这是卖了七个鸡子儿和一根擀面杖。”嗨，英王富昌就帮着他立账了。旧馆新收开除实在，这旧馆新收好理解，开除呢就是花多少，实在就是剩多少。几天的功夫教会了一个管账的先生，然后呢跟着段三爷继续往前走，走一处教会一个管账的，就这样来来往往对头一年才回家呀。等这哥俩回到家中，小姑娘都一岁了，今天哥俩坐在客厅这谈话呢，突然间外边有人爽声大叫：“嘿嘿，老三呐，这一年你上哪儿去了？”英王一看挑帘笼进了一个人，英王可就愣了。英王傅宝臣要告奔蓬莱岛，下回再说。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我自己骗我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直到被疼是一种无尽，但我无法完全救赎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并不了预留的风险，因为在你身边难以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了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但是那是你请不要回首，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分手，以为在你身边那一瞬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了双眼我还看得见， 即开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三爷转灯转洪亮。跟英王傅宝臣坐着喝茶聊天，家人喊上了：“爷爷，大爷来了！”连龙一挑迈步走一位来，呵，英王一看这人身材高大，宽肩背后长得呢是慈善温和，天生的福相，大圆脸，满面红光，浓眉阔目，鼻直口正，一部黑胡须，穿着一身蓝，一条大辫子。这人进来就跟段洪亮说：“嘿，老三呐，来了双朋友了。”段洪亮赶紧站起来给这位施礼：“哥哥，许久不见了，您倒好啊！来来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是北京的朋友，姓张，叫张仁，张兄。张兄啊，这位是我结义的兄长，姓贺，名守，字天齐。”今后你们二位得多亲多近。英王站起身形，上前施礼。这人挺客气，坐吧坐吧。三个人就落座了。段洪亮呢，就把英王的事情说了一遍。贺天齐挺高兴，好啊，有话咱们一边喝一边聊。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三个人坐着饮酒谈话，越说呢越投皮子。贺天齐就瞧着张仁，也就是这位英王：“哎，我看你挺投缘呐。哎，老三呐，三拜，咱们哥仨磕头拜把子吧。”段洪亮愿意，英王也愿意。这样，段洪亮就让家人请来三姨妈刘关张。哥仨就磕头拜了把兄弟了。然后呢，段洪亮赶紧告诉三奶奶把二嫂请到上房去住，家里边是大摆酒宴。从这时候开始呢，贺天齐呢就经常来，一晃就是2年的时间。这天到了8月13，再有2天就是中秋佳节了，贺天齐来了。贺天齐就跟段洪亮说：“后天可是中秋佳节了啊，咱们哥仨是不是得饮酒赏月呀？兄弟，你叫人把赏月厅打扮打扮，摆上几盆桂花，桂子飘香了。到那天早上起来，我就把鲜鱼活虾装船给运来。”“好啊。”等到了15这天早上，贺天齐的渔船就到了。段家庄的家人就帮着卸船，成篓的鱼成篓的虾就搬到段家庄的厨房了。到了下午，大师傅就忙活开了。晚上月到中天，星斗无光，月光明亮，金风送爽，赏月亭亭里亭外桂香扑鼻。下人们把酒菜摆上了，哥仨是高高兴兴，互相劝酒，聊起天来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从酉时呢一直喝到亥时，好几个钟头啊，哥仨可都喝多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刮过一块乌云来，就把月亮光给遮住了，大地是一片黑。英王哥仨站起身形，来到亭外凭栏观看。一会儿的功夫，乌云散尽，重现月光了。英王富昌、傅宝臣触景生情，仰天长叹：“何日风云能聚会，困龙应有上天时啊。”这贺天齐心眼虽好，是个大老粗，他听不懂三爷段洪亮这么一听：“二哥呀，你何出此言？”英王的 眼泪下来了。大哥三弟啊，你们拿本爵当做何人呐？我不是张人，我乃先王次子，当今皇帝玄烨的亲哥哥，幸福明昌自保臣呐。我被朝廷封为英王啊！贺天齐跟段胡亮惊的是目瞪口呆。英王富昌就把自己出京的情形说了一遍，吓得段胡亮趴在地上是一头碰地呀、啊！千岁啊，您乃金枝玉叶，段胡亮与王爷燕齿相许，罪该万死。傅宝臣赶紧伸手相搀，三弟啊，你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何须如此啊？此事不宜声张，不要让官府知道。贺天齐啊，可不懂这朝中这么些规矩，伸手一拉三弟，行了，把兄弟用什么客套，来来来，进来坐下说话。哥仨落座了。二弟啊，既然你说出实话来，咱们今天全都亮底吧。我告诉你，老三他出身武林，是当地的守护，我呀可是山大王，人称金龙大王，离此地60多里有条白龙江，白龙江内三面浑水，嘿，天然的险要啊，叫小蓬莱，那可是我的地盘啊，磕了头嘞，老二咱们就不能白磕。你既然逃出北京，是朝中的英王千岁，哥哥我就把小蓬莱送给你。我手下400多人专门在江上劫道，也归你管，你在老三家里待着可不行，不如上我这蓬莱岛踏实。段洪亮点了点头，二哥呀，到小蓬莱去可好啊，那个地方水险山高啊。英王傅宝臣看了看贺天齐，他不了解贺天齐呀、啊、现在才知道贺天齐是山大王，他呀让这劫道的可吓怕了。大哥呀，感谢您一片诚心，不过您既然让我上小蓬莱，手下人归我管，我可得跟您提出来，你手下的人不准打家劫舍，杀生害命。嘿，二弟，那咱不劫道，咱们吃什么呀？燕王傅宝臣就跟段洪亮说，三弟呀、啊，我先跟你借2万银子有吗？哎呦哥哥，银子咱有的是，您尽管用。段胡亮呢也非常愿意英王傅宝臣进山，这王爷要住在自己的家里，让官府知道了他是从北京逃出来的，那不得招来杀身之祸呀。段胡亮马上传下话去，准备大船一只，就盘了2万银子给英王全家准备好了细软，请英王跟福晋还有二位郡主全家上船，贺天齐保的离开了段家庄，就来到了小蓬莱。下船进山之后，贺天齐先找屋子让英王全家住下，然后带着喽啰兵把银子盘进山来，安排好了之后，贺天齐呢就把蓬莱岛的二头目陈三多叫来了。三多呀，你把弟兄们全都叫到大厅前，我有话说。 是， 时间不大，400多人都到齐了，站在大厅的头了。贺天齐就把英王千岁请出来了。众位，这位是我磕头的马兄弟，幸福明昌自保臣。好、啊，从现在起，我把小蓬莱就送给我二弟傅宝臣了，咱们呢都听我二弟的啊。二弟啊，见见大家伙说几句话吧。陈三多马上带着400多人跪倒磕头拜见新的头领。 然后大家伙全站起来了。英王傅宝臣一抱拳，众位弟兄，我二哥把蓬莱岛和弟兄们全都交给我了。俗话说得好，家有家法，山有山规，没有规矩是不能成方圆的呀。从今天起，我宣布，所有山中大小头目一律不准出山劫道，不准杀生害命，违令者斩。大家伙一听都愣了，虚说我们不劫道，我们吃什么呀？英王一笑，众位，我进山一看，小蓬莱可是好地方啊，咱们就在山中开垦荒地，撒网捕鱼，不缺你们吃的，也不缺你们穿的。原来我大哥给你们多少钱，我加倍给你们啊，就是不许出山招惹是非。行，既然您这么说，我们大家伙全都愿意，有饭吃谁不干呢？按现在说，给双倍的工资，这样大家伙踏踏实实就跟英王傅宝臣在小蓬莱开起荒来撒网捕上鱼了，也该找傅宝臣时来运转呢。他带着手下人在山中这么一开采不要紧，山中有不少金矿、银矿和铜矿、铁矿，把这矿开出来，再看看荒地打出粮食来，再撒网捕鱼，再卖这鱼虾，英王就开始攒钱了，攒了不少的金银。这些喽啰兵呢，有饭吃，当然很高兴。小蓬莱势力是一天比一天大，人可不少了。英王傅宝臣有点发愁啊，数了数招来的人，已然将近一万了。要照这样下去，让官府知道，大祸临头啊！英王就跟贺天齐商量：“大哥呀，咱们的势力一天比天大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想问问你，咱们当地有没有能人？咱们必须请几位能人来。山里人这么多，杂乱无章，这可不行啊。”“ 嗯。”“ 二弟啊，这些天我也替你想了，倒是有一位能人，可是啊，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是个水贼，他也看不起我呀。”“ 哥哥，山中已然近万人了，没有统一带头之人，什么事也办不了，请个能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因势利导，改攻为兵。”“ 哥哥呀，只有这样，来的能人把这些人调动起来，选贤任能，各取所长，挑选精良，加以训练，定出赏罚制度，将来才能帮着小弟我开疆斩土，成其大业呀。这几年你也明白小弟我的心思了，没有高人来到蓬莱岛，咱们是什么也办不成啊。”“ 我是个粗人，你说这意思我也明白。就好像韩三杰、韩信、萧何、张良保着汉王刘邦兴兵灭楚，成其大事，也能比马援助刘孝啊。可是我想了半天，这玩意儿得请来文武全才的英杰才行，没有能力的也不行。可是真有能力的，谁敢帮助您呢？这要让康熙皇帝知道了的吗？啊，不成啊！无论如何，你得替小弟我想一想。哎，要说想啊，还真有一位。哥哥，此人是谁？我跟你说，就在咱们后山往西几十里地，有个村子叫谭家庄，住着一位告老的知府，姓谭，名英，字如生。 仨儿子一闺女。这闺女又聪明又伶俐，但是太小。老爷子长子谭田人称铁头凤，次子谭弼人称九尾豹。嘿，这哥俩呀是个粗人，会点武艺也不算高，跟哥哥我差不了多少，所以呢我们哥仨有交情。他三弟谭天字桂林，二十多岁，确实是文韬武略，熟读兵书，饱贤战策，哎，可以说胜似浩瀚的周瑜周公瑾呐。运筹帷幄，料事如神，人称力胆侠。我听说幼年受过异人的教导，可是这人不愿意为官，不知道为什么。二弟呀，这人我是告诉你了，谭天他可瞧不起我呀。我上他们家去，他根本不理我。哦，哥哥，您说出这个人来，你现在就去问一问谭侠客是否在府上，我好亲自登门拜访。行，这贺天齐是个痛快人，马上就答应了，带着两个从人出了小棚来，直奔谭家庄。到了谭家庄外，啪啪啪叫门，家人把门开给他，认识啊。哎呦，贺大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呀？找你们大姚二爷啊，在家呢吗？在家呢，我给您通禀一声。行了行了，家无常理啊，我常来，我进去。贺天齐带着手下人直接就进了客厅了，挑帘子进来了。谭天谭弼哥俩正在这聊天呢，一看哥哥来了，起身相迎。哥哥，乃这香风把您给刮来了。说着呢，哥俩上前要行大礼。贺天齐一只手接一个，得嘞，愚兄想念二位贤弟，特来探望，免礼免礼吧。哥仨分宾主落座，家人献上茶来了。贺天齐张嘴就问，怎么不见老三桂林呢？哎，他在家没有？老大谭天一笑，你要问老三呢，昨天还在家呢，今天早上起来就出去了。我问他，他说出门去看望朋友。怎么这么不凑巧啊？他上哪儿了？你也知道老三是梅江省的野马呀，他到处游荡，我们哥俩呀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那就没法找了。嘿，真没法找。什么时候回来呀？这大概齐嘿也得一个月两个月的吧。贺天齐没办法，说了一会儿话只好告辞了，回到小棚来就跟英王傅宝臣把事情经过一说。傅宝臣没有办法，只好耐心的等着吧。过了两个月，英王又催贺天齐，哥哥呀，你还得去一趟谭家庄。好，贺天齐带着手下人来了，到了谭家一叫门，还这哥俩，老三没在家，没办法，贺天齐只好回归小棚来跟英王说了。英王没说话，低头想了想，大哥呀，您再辛苦一趟，这回呢小弟我陪您去，唐桂林一定在家呢。哎呦，我说二弟啊，甭说他不在家，就是在家，你瞧见没有，今天都晚了，明天再说。好吧，第二天英王傅宝臣备了一份重礼，哥俩带着四个家人抬着礼物离开小棚来，来到谭家庄。到了谭家门外，上前一叫门，下人把门开开了，一瞧是贺天齐，奴才给大爷请安。起来起来，有朋友到你们家前来拜访，去请你家大爷二爷您好的。家人转身进去了，时间不大，老大谭田老二谭弼出来了，一瞧贺天齐来了， 旁边还有一位生朋友，赶紧就给请到客厅了，分宾主落座，家人献茶。贺天齐就跟这哥俩说：“二位兄弟，这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啊，姓傅，名昌，字宝臣。英王一抱拳，二位庄主，久闻谈天谈侠客，今天专程拜谒，不知令弟在没在府上？”哎呦，舍弟谈天呐，昨天晚上才回来，待在下去叫。有劳有劳。老大谈田陪着说话，老二谈毕就出去了。时间不大，外边有人说话，声音非常的洪亮。抱朴京山，我以为终无人识也。连着板吧嗒一声，走一个人来。英王傅昌一看，这个人中等身材，细腰扎背，松三板的一条大辫子是漆黑发亮，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玉柱，沉似丹徒，大耳相衬，穿着蓝绸的大衫，剪绸的裤褂，薄底靴子，肋配宝剑，面如冠玉，是满脸的正气精神。这个人正是老三力胆侠谭天，谭桂林。谭天说了一句话：“抱朴京山，我以为终无人识矣。”实际上，谭天这人很自负，他说的是春秋时代有个姓卞叫卞和的人。卞和是个打柴的樵夫，他祖上呢都是玉工。卞和住在楚国的荆山脚下，进山打柴就发现了一块没开出玉来的蒲石，玉在里边结石断玉，这本事可太高了。他发现这块石头里有玉，两次进献给楚王，没想到楚王误认为是块石头，就把他的双足砍去了。卞和等了几十年，楚国才换了贤明的大王。可是卞和已然老了，抱着这块蒲石在荆山脚下哭了三天三夜，有人可怜他，就把他送到楚王的王宫。卞和是三次进宝，楚王命玉工把蒲石打开，发现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起名就叫和氏璧。谭天谭桂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自己空怀着一身的才能，可是没被人发现呢，也就是怀才不遇。谭桂林迈不进来了，看见英王在这坐着，赶紧上前施礼：“王爷在上，草民接待来迟，望妻恕罪。”哎呀，英王傅宝臣可就愣了，他怎么会知道我是英王傅昌傅宝臣呢？下回 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